月四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嗨，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啊六点钟嘅访问环节将会出现，就系 Venus 林子毅嘅。 咁会有佢第一首个人嘅派台作品啦，咁啊亦都会讲下哦佢嘅音乐历程系点样样，佢自己之前一路中意听嘅嘢，我系 hip hop 啊，点样受影响？咁但系去到做自己嘅歌嘅时候，中间有啲咩取舍等等咧？咁啊可以啱啱六点钟嘅访问度听到嘅。 系啦，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日常嘅得意嘢先嘅。 系， 即系我唔知咧，你有冇曾经有一啲状况，就系可能行街买嘢咁啦，会遇到一个即系叫做点样讲咧？语言上嘅障碍、身份上嘅尴尬，定系点咧？我大概讲个故仔俾你听，就系、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咧，佢个外表咧系好似外籍人士嘅， 嗯， 但系佢系好纯正嘅一个香港人嚟嘅，系，佢就即系由细到大都系香港长大，咁佢爸爸妈妈都系香港人嚟嘅，咁但系因为佢嘅外表咧太似外籍人士啦，尤其是一啲少数族裔嘅人士，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大家见到佢都会问：喂，你系咪真系香港人嚟噶？你系咪其实你系咪 mix 噶？定系你其实系咪外国翻嚟噶？咁样啦。咁啊，但系佢就解释咗啊，佢唔系，佢真系由细到大都系讲广东话啊，即系香港大啊咁啦。咁啊，最初有啲朋友都半信半疑嘅，咁啊去到即系相处耐咗就知啊，佢真系一个好地道嘅人嚟个噃咁样啦。咁但系咧有一次就同佢出街，好搞笑嘅，就系、是、我唔知道有冇试过，就系去一啲嘅铺头买嘢食咁样先算啦。个店员第一眼见到你，佢开口，佢唔知道应该讲广东话定系讲英文啦，定系讲普通话。咁于是乎，我同我个朋友去买雪糕，有一日。去买雪糕，于是乎咧，嗰、那个店员啊，女仔年轻嘅女仔嚟嘅，一见到佢就即刻啊，自动转咗用英文去同佢沟通，去介绍啊，佢哋有啲咩口味嘅雪糕啊，而家做紧啲咩优惠啊咁啦。咁我朋友咧，其实佢都有少少见怪不怪嘅呢个状况。咁但系佢其实碍于佢又同时间唔知道到底系个店员。是讲英文，即是你知有，即是尤其可能港岛地区有一啲嘅铺头，可能个店员大多数都是讲英文嘅，即是可能比较，即是有时是比较少讲广东话、普通话嘅咁样。咁啊，可能咁佢又觉得啊，会唔会是佢唔识讲中文呢？咁于是乎，我个朋友又用英文去答翻佢， 就好似入佢个样啦。 系啦，咁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就觉得，呢、這个嘅环境啊，呢、這个嘅格局就好有趣啦。睇到两个本身都系讲中文嘅人一齐喺度讲英文沟通，然后买嘢食，哇 ，OK， 几好笑喎，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咧，隔咗一阵，佢食完个雪糕之后，有啲后悔，佢觉得唔系好够。饱，唔系好够饱，佢觉得意犹未尽， 想再食， 想再食咁样。咁于是乎，佢又再行翻嗰个铺头嗰度，咁然后咧就啱啱咧就转咗另一个男仔埋嚟 serve 佢。咁、那个女仔去咗后边啲拔雪糕定系乜嘢啦咁。咁于是乎咧，佢就走去再同个男仔讲话啊，我唔该，我想要一个双球雪糕，点点点点点啊。跟住嗰个就喺呢个时候。见到本身对上一个 serve 佢嗰个女店员，就好似好惊讶咁样。 乜你原来识讲广东话啊？ 有早讲啊嘛，咁样啦。咁于是乎就佢就即系买完个雪糕，跟住佢又顺便即系问人哋啊有冇啲单攞嚟吸车费咁样。跟住嗰个女店员终于就开口话哦。头先嗰个先生都嚟呢度买咗雪糕噶啦，咁佢 total 买咗唔知几多钱嘅，你打翻张单俾佢啊，咁样。于是乎咧，佢哋两个就终于都破除咗呢个语言同埋身份认同上嘅隔膜咧，就用中文沟通。我喺隔篱度睇，哇！呢、這个画面真系，我又唔可以用尴尬去形容，因为佢哋其实系沟通自如，系唔尴尬嘅。只不过 即系个 friend 英文都 OK 嘅， 个 OK 嘅，两个都 OK 嘅。那个尴尬系在于大家都猜度紧对方到底系用乜嘢语言去讲嘢，嗰、哦、一下我觉得几搞笑、啊。 我前排有同呢个语言相关都有 一個就尷尬例子先啦，咁啊嘅冇 soft 到嘅尷尬例子，總之一個場合啦，咁啊有好多新認識嘅朋友喺度，咁啊你當睇完好似優先場嗰啲咁，咁跟住大家就大家圍埋咁啊傾下偈咁啦，咁啊其中有一位嘅男士咧，因為佢本身講廣東話咧，佢唔即係有少少口音，咁似唔知係外國翻嚟定係點樣嗰種嘅，咁咁我有一下直覺。再加上好似聽到佢身邊嘅人有同佢講國語， 係係， 咁所以當有一個機會就同佢即係第一下打招呼，即係講傾偈嘅時候咧，我第一下就直接用咗國語，你好咁樣嗰種啦，係 係係。 咁但係對方嘅回應咧，佢係用翻廣東話同我講嘅，咁我嗰下就十級尷尬啦， 係係係， 係啦，因為有陣時你第一句用咩語言同佢講，即係話對方。俾一個咩感覺你啦？ 係係係。 當我用國語同佢講嘅時候，咁佢就會啊，即係你當咗我係即係一係內地人，一係台灣人咁樣嗰種啦。咁、我嗰下係好，其實好微細，只係一秒之間發生嘅事咧，我已經好想暈窿捐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就見佢用廣東話去對答，咁啊繼續 keep 住啦。其實我最後都冇去 find out 到究竟佢係咩國籍嘅朋友嚟嘅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都係語言影響咧，咁但係就唔係一啲講嘢上面嘅尷尬。就有一次有一個食個 lunch 去咗間餐廳，咁跟住就另外席間其他人都第一次見面，即係啲傾啲工作嘅嘢咁啦。第一次見面即係你都係有少少半怕醜啊，定係點樣嘅狀態啦。咁跟住就嗌嘢食先啦，咁啊跟住攞呢個餐牌啦。咁跟住個餐牌咧，全部都係英文嚟嘅。咁但系咧，因為小弟本身對食嘢真係冇乜研究，你唔好話英文啦，就算中文咧，有陣時候我都講唔出嗰啲嘢食係乜嘢，咩嘢食食材打咩食材。咁但係咧，呢間餐廳非常之好嘅，佢每一味嘅嘢食，除咗個名字之後咧，下面係會顯示佢裏面用咗一啲咩嘅食材，即係例如一個 pizza 可能好似我哋平時去嗌連鎖嗰啲，佢就講啊，裏邊有菠蘿、有辣肉腸、有剩啊咁。只不過佢呢一扎嘢咧，全部變曬英文啦咁。咁然後就另外。席間兩個朋友都嗌完，到我嗌啦，跟住我望住個 menu， 前菜式嗌啦，main course 好似有五六樣嘢， 係 嗰五六樣嘢 係咩嚟嘅咧？ 我得一個英文字識， 係咩嘢咧 ？Pizza， 於是乎 就嗌 pizza 啦，係咁噶嘛，合理啊！ 我就嗌I want a pizza， it's fine 咁樣嗰啲啦， 係啊，即係等於你去食法國餐咧，你都係你。大概將你認得嘅嘢，盡量就嗌咗佢就算噶啦嘛。 係啊，因為嗰啲我覺得，因為一啲食材可能係特別嘅選材等咧，佢有機會真係唔係英文嚟嘅。 係係 係。係啦，咁而我心裏邊都覺得，就算我問佢呢一樣係咩嚟都好啦，我諗佢解完我都未必 明都唔知噶啦。 即係係啦，佢都用翻英文嘅，因為即係 serve 我哋嘅 waiter 係都係外國人嚟嘅。咁你就會知道佢用翻英文去解釋嗰啲食材，其實我都唔會識，因為我對我喺特別食物方面嘅英文我完全 認知唔高， 極差。即係你問我嗰啲咩菠菜生菜嘅英文，我突然之間我真係答唔到你。 你唔好話食材，你唔好話英文啊！講真句嚇，中文我都未必知係乜嘢啊！即係就算你話俾我聽羅勒葉。我都唔知道其實羅勒葉到底係咩味啦，我嚟做乜啦？ 咦，咁好你少少喺呢方面。 即我呢方面係有啲，即尤其係外地嘅菜式，佢會用好多唔同香料噶嘛。就算中文，我其實都唔知道有時嗰啲香料，即羅勒葉呢個係比較誇張啲嘅例子，因為我淨係噏得出最陌生係呢個啦，其他嗰啲我噏唔出噶啦。 係，已經陌生到噏唔出啦。 陌生到噏唔出噶啦，有啲咁，所以我就係會連呢一啲嘅食嘢上面咧，我連中文我係比你更差，所以我中英文我都搞唔掂啊，真係。 係啊，然後我就覺得我原來電影嘅情節有時原來現實世界真係噶，即係你成個 menu 淨係識睇得明嗰、那個，你就嗌嗰個咯。係咁。好彩佢都仲有 pizza 啫，如果唔系我都唔知啊。如果我 spot 唔到 pizza， 我会有另外一个 approach 咯，就会拣个最平，用手指笃咯 ，this one 咁。 this 去日本旅行。 this one 系啦。 cheaper 咁，即系语言嘅系难搞。咁啊，跟住另外一个咧，都系再讲起。你啱啱讲喺日本，我谂起嗰阵时咧，同女朋友去日本旅行啦。咁佢系一个调翻转嘅故仔嚟嘅。咁、 okay. 因为都知道，如果一啲 铺头门口嘅餐牌，你见到有英文啊，有汉字嘅话咧，你都大抵知道佢嗰啲餐厅嘅 serve 嘅目标会系游客居多，或者多游客嚟嘅。 系啊， 咁或者嗰啲铺头应该系喺一啲唔知咩日本攻略嗰度，你会见到。 冇错。 咁所以佢就会比较顾客 friendly 啲。 嗯。 咁因为我女朋友都识睇日文嘅，咁所以就会大胆啲，可以去捐窿捐啦，去搵一啲铺头。系啦，咁啊嗰次我好记得系喺冲绳嗰个国际通嗰条大街揾咗个巷仔里边嘅一间， 好唔起眼嘅呢样。 系啦，即系你要兜咗个圈再上楼梯，咁入到去咧就真系好地道嘅 嘢食 啦，日本餐厅嚟嘅，食下啲串烧啊，饮下啲 啤酒 啤酒嗰啲，嗰个感觉就好似你喺女人街揾到打冷嘅感觉。 哦 ，OK OK， 系即刻明嘅嗰个啦。 明 你游客去到你都好啲，因为佢有图画啦。 系 咁，但系唔系度度都有噶嘛。咁啊入到去嘅时候，咁啊坐低，咁因为我衰唔衰？咁我女朋友又识听一啲好基本嘅日文啦。 嗯， 咁佢都识讲几句好基本嘅咁。咁所以当入到去坐低，佢应对咗几句嘅时候咧。嗰、那個應該老闆娘嚟嘅，都上咗少少年，可能四十零歲嘅老闆娘啦。見我女朋友講到日文咧，佢一抽日文咁樣當咗佢係日本人咁樣講，講咗好多，講到一個 聽唔明 啊。係啊，佢用翻一個你聽得出，直情係佢個速度係當翻平時嘅對答。跟住我就呆咗，跟住佢就 识反应啦， 唔知用翻英文咁样讲啊 ，sorry， 其实我 唔识噶， 唔系识得晒，系啦，我都系好 beginner 嗰啲，即系嗰类啦，表达翻俾佢听，咁对方就算乜啫，咁样即系嗰啲啦，咁样，咁变咗就咁，但系我觉得得意嘅呢个小又系嗰啲一秒间尴尬，但之后就冇事嘅咁，然后就会佢放翻慢嘅速度，知道你系游客，但系佢亦都会好 respect 就系。哦，原來你都會識得用我哋嘅語言去溝通少少，咁佢都對我哋即係好招呼好啊，亦都會解釋多少少啲嘢食，因為嗰啲大家去過會知道有一啲食串燒啊、居酒屋嗰啲咧，佢真係好地道， 唔使 漢字㗎，你嗰啲真係你要自己拼完，你識讀都好，你都未必知。嗰、那個係點解嘅咁樣咯？ 而家好啲，我就會揾個鏡頭照住就 translate 咯，即係對住個餐牌就 即係翻譯翻嗰個中文係咩咯。但係搞好耐，我記得上次去食嗰啲勁地道嗰啲關東煮咧，又係一個漢字都冇咧，你連魚蛋同蘿蔔都唔識分噶嘛，即係睇住嗰啲牌，咁就唯有逐項照住嗰個餐單嗌嘢食嗌十分鐘咁樣。其實諗落係有啲尷尬嘅，咁但係好彩，我諗可能佢都即係有好多遊客去食過，所以佢對我都有耐性。但係我覺得即係會有下次都係會有少少驚驚地咁樣。 所以我覺得係好多呢啲生活上面微細咧，就會令我覺得唉，點解細個嘅時候唔學好啲語言咧？ 讀書真係好緊要啊！咁樣 太多人講過話咧，即係讀咩即係嗰啲術科咧，唔係即係都緊要。但係即係跟你一世咧，係即係語言呢一科嘅，即係嗰啲咩中文、英文或者去到有機會你讀下啲外語咧，所以我極羨慕嗰啲話可以精通幾樣外語， 好勁啊，七八樣嗰啲， 嗰啲真係好有語言天分，同埋本身對語言非常之有興趣啦。我係超級 respect 嘅，係啦，咁所以我都係用翻啲最基本嘅英文，我覺得我能夠用到英文同人溝通已經好好噶。 Thank you， 多謝。 Yeah, I go to school by bus. I'm fine. Thank you. Today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I'm happ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乜嘢？我飲多兩杯 OK 嘅，就傾到啦。而佢咧就佢個名都話咗俾你聽，佢啊唔止淨係應該識廣東話嘅，佢應該識多一項語言或者識多一個文化嘅。佢係今年嘅女星人，叫做泰妹啊。都有佢嘅派台作品叫《思考工》。

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君臣就收工啦，爽手啦， 得啦得啦，唔使做咩，硬系喺就嚟收工嘅时候，总会有啲嘢咧出嚟阻住你噶。 李晴君贺客，好多时候在收工的时候，你就会很想找一些人出来，为什么打了给你成日都不听电话的呢？你不听这个电话，我收不到工啊。 Help，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不到，无办法指控。Help， 发现有人失踪，然后归家我被捉弄，那刻就以为我要回错，不住往 pick up my call， 以为去到太迟，你再发誓 ，but you stay up all night， 天光 till not stand by for you，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跑本来 would you make me a fool， 等等等等人变了蘑菇。 里唱。 张天荣 featuring 丽英 pick up your phone。除了有人不听电话收不到工之外，公司同事未收工，我都不敢走啊！一对对眼，一只只的金手指望住你。试下早一分钟走啊，行转背可能即刻有人督你啊！马天佑手指指，所以冇乜可以祈求啦，祈求啲会快开完啦。 过习惯，听校训，记住家长的指引，怕进入社会，每天都开会，恤衫西裤相衬，性格内向，整卖向。 难凝聚空气，在外套还乐器，令太阳送在空里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敲石卷功课簿准我思维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内心的拘谨浅释放好吗？这一刻准我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抛低吧，办公室风景都不再可怕，内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惊艳红霞。 终结者，大家都是打份工啫，都是为了搵餐眼，有个地方住，有个瓦遮头。 单位合集，你若已决定要走，不好意思，我亦要拒绝放手，有理由去强求。亲身要你证实我有劣有优，假使过往对待你略嫌简陋，有理由。由他搬去雨楼、yeah ，神经过敏，没有空隙，提出抗议亦会珍惜。如情话你都不再有反应，无情话我听完再反省。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吻掉了有没借口，心灰冷那位置要换气口，有理由再对流。手心用性也未够，要共你手增添布置，共合衬要人感受，有理由床头衬线也挽留、yeah。 如果世界未够温馨，难得你我亦算挤逼，越情话你可使意再公平，无情爱我都可当作佳境。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我共你，我共你，困局里停留，谁会像你，会令我似处转泥流。借口，孤 信任我，发现两手有理由，已被谁视为特别地罕有。 Special 特色单位。 Come and taste me.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oh oh. 习惯吧，人数到你越难有预感。别说话，就请看看我动作动人。天外有人，抱歉，我是你在发问。请别费神，抱歉，要做专业。大腿键盘站高地发号使令。You judge from some to top， 到了得乱踩乱压。别激动又话人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日子翻白个样 so firm， 认真分清楚弱点。稳中太浮 ，oh no need to worry about your boots。诺言继续播，你个冷漠杀掉我，谁肯角色温渣在座？ Talk 一把火，不过大家都好清楚啊，成肚火冇得发泄，冇用噶，做好自己啊，唔好理隔篱嗰个点讲啊，唔好理坐后边嗰个点谂。 操控响到天咁高傲，只会感到好燥，响到掌心不牢，两岸可讲即刻急速，我有我嘅进度，磨到进步再做雕塑宣布真奴。沉默静候破裂位置，正发号字末怪动作就抱紧中指。Yeah yeah yeah， 了暗示会影响位置，有的放肆终会吸全人类注视。You got me like。又新一张好形式封箱，搞到周身上身就太过张扬。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走晒样，弯下方向选个转向，搞好先至出场。走不出门嚟，西装里有罪，到尾你发现我是谁？武士一拉正待万箭，就是伏线，愿你正眺望我松手指。Yeah yeah yeah， 转探到最佳那位置。 I should be up, tell all you want, but I better get out. Ain't gonna hurt a little bit, shut your mouth, put some up, let you look at me, I'm back out. 受生不息，万物爆发，始终透视，寂静寂寞地，你会看出意义，也不嚣张，不喧哗，不需天花去自夸。 听过有 Mira 最新派台作品 Sheesh。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Music is my getaway. 賓臣，今日呢位嘉賓樂壇新人，送句好啲嘅俾佢啊！ 係啊，波成，第一首歌佢已經想打破語言嘅界限，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林子藝高人膽大。 哇，今日就认识下佢嘅艺有几高，胆有几大啦。我哋送音乐嘉宾咧，有 Venus 林子毅嘅，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新朋友啊， Hello, 送上呢个礼物啦， 呢一个咧，通常我哋新朋友嗰一句咧，都系比较 好啲嘅，意思好啊，系啦， 今日送俾你呢句啊，林子毅 系 高人胆大啊。 高人胆大 系艺高人胆大， 你有冇听过呢一句啊？ 真系未听过，真系 正面嘅嘢。 因为你本身嘅艺术啊技术上边好嘅时候，个人自然都可以做啲大胆啲嘅嘢啦，咁样去理解。 系啊，系啊， 好正啊！呢个 thank you， 好靓啊，同埋 系呢个系我哋嘅同事，我又每一次都一定会多谢佢，就系佢叫做旺角 Carmen。 系咁啊，所以今日咧即系第一次见 Venus 啦，亦都即系正式。加入咗樂壇，喺比賽之後加入咗今年成為女新人，亦都真係想同 Venus 傾下，即係所謂藝高人膽大啊！我覺得呢樣 嘢咧， 點 解咁大膽入行係 咪？你想問？唔係啊，呢樣嘢咧，其實係喺比賽嘅時候咧，你係好難去體現啊，因為我又想即係睇下 Venus 喺比賽嘅時候參加比賽，同埋而家入行之後個心態，對於做自己嘅作品同去參加比賽嘅時候所揀嘅歌啊，或者所做嘅表演，嗰、那個心態上會唔會多多少少唔同咗？反而係，即係會唔會可能而家係比比賽嘅時候會輕鬆啲咧？咁樣， 我絕對會啊！因為啱啱入嚟比賽嗰陣咧，都會好擔心啊，係咪要唱翻多啲係即係全部係一啲好 classic 嘅廣東話嘅歌曲啊，同、一啲好 classic 嘅普通話歌曲俾大家聽咧？因為即係希望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呢啲歌啦。咁但係，依家過咗一段時間啦，同埋做翻即係自己嘅歌啦，我係即係會反而想 focus 翻落，即係點樣可以講翻我自己嘅故事出嚟，而可以真係俾到最 real 嘅我俾大家聽咯。因為係如果你睇到啲歌詞，都會留意到咧，其實有一半係廣東話，一半係英文 嚟嘅， 係其實。初頭都係要針對翻我廣東話差同埋中文差呢樣呢個問題嘅，而先至諗翻呢樣嘢啦。但係我就其實本身好擔心嘅，會唔會一啲聽開廣東歌嘅聽眾就會？ 覺得哇咁多英文嘅聽唔慣喎，咁同埋聽開英文歌嘅聽眾就會覺得嚇 咁多廣東話嘅， 咁多廣東咩語言嚟㗎？咁樣都講得出㗎嘛？咁我就本身好擔心會唔會啊，好似兩頭唔到岸咁樣咧，即係又滿足唔到呢個 audience， 又滿足唔到嗰個 audience。咁但係其實個歌詞亦都係一個好。是我自己一个倒影嚟嘅，因为我自己平时讲嘅都系一半广东话一半英文咁样啦，始终都系外国出生，同埋一路喺香港都系读国际学校大，即系变咗我好似系喺呢首歌度，我揾到一个交接点俾我由细到大长大开嗰两个文化去，即系终于可以有个地方系俾佢存在咯，系。 咁我想问你细个喺外国长大，咁其实大概几多岁左右就翻嚟香港咁样噶？ 其实。八岁九岁嗰阵时候都会经常即系每年都翻一次美国咁样嘅，咁但系其实正式长大同读书都系喺香港读啦，咁但系一路读国际学校，每日要讲英文啦，咁老师听到你同一啲同学喺度讲广东话咧，佢哋都会话喂，我哋呢间学校讲英文噶，咁样系啊，即系会不停咁鞭策你要每日用英语呢个语言啦。咁就變咗我依家大個咗之後咧，我啲廣東話就爭少少。 點解我會咁樣問？係因為咧，即係除咗係個語言上面，我覺得你喺邊一度成長或者讀書，身邊嘅朋友會影響到你中意聽咩歌。我覺得係、 啊啊啊。 所以我就頭先問你啊，係咪細個喺嗰邊幾歲翻嚟？就係、是、我覺得喺國入邊，可能外國生活同喺香港、身邊嘅朋友聽嘅嘢，可能已經會令到你嗰個 library 唔同咯。 係啊，係啊，絕對會啊！即係我平時好中意聽開一啲 hip hop 同 rap 嘅。咁同埋自己大個咗之後啦，咁我亦都都好中意韓國嘅嘢啦，咁同埋 K-pop 我最近聽少咗，但係我依家比較多會聽嘅係一啲韓國嘅 hip-hop 同 rap， 因為我覺得始終大家都係亞洲人啦，而佢哋嗰個 rap 同埋 hip-hop 嘅風格係我某程度上其實係想偷師嘅，即係我想將佢哋演變嗰種 rap 同 hip-hop， 即係佢係 keep 住嗰種精神嘅，我覺得係佢係即係 keep 到佢 OG 本身 hip hop 嘅嗰啲元素喺曬度，但係佢亦都可以攞到佢哋嘅語言啦，同埋佢哋嘅文化去再演繹翻佢哋嘅故事出嚟，而我就好想將呢樣嘢套翻落去一個香港嘅。 language 但 是在你自己喜意听 hip hop 的类型当中，你都是喜意偏向一些 OG 少少的 hip hop 多于一些可能现在比较叫做做得多一些的 trap beat 啊那一类型。 是我都是喜意一些 OG 少少。 有 没 有说是哪些 artist 可能最初接触的时候，即是对你的影响会比较深一点？ 最初接触啊，我其实如果韩国 artist 来讲，我其实很喜意听 Simon Dominic 的，他的 flow 是很正的。咁但係女仔都幾難做到呢啲咁樣出嚟㗎嘛，咁同埋即係成日又睇 Show Me The Money 啦，即係又有 Dion G 啊、Mirani 啊呢啲出曬嚟嘅女仔嘅 rapper， 原來都可以好型，同埋都好多人接受同好多人鍾意啦，咁我就諗喺香港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出嚟嘅呢咁樣。 咁但嗰時一開始會即係鍾意一啲 hip hop 嗰一類嘅話，有冇話係有冇原因或者係點樣開始會接觸到？ 以前細個即係開始接觸音樂啦，其實最初呢係聽好多musical 嘅嘢。係、 哦、 聽好多好多 musical 嘅嘢，跟住慢慢就接觸 pop music 啦。接觸完 pop music 之後，咁 pop music 其實都好多元素㗎嘛。咁我發現我自己特別會鍾意去聽嘅元素，同埋特別會 draw to 嘅元素就係 hip hop 囉。即係好多時有啲 pop song 咪即係有一排即係2010年頭嗰陣呢，咪好興你一個 pop song， 跟住你無啦啦去到 music break 嗰陣，跟住就嚟一個 rap verse 咁樣喺度轟下你先。我就覺得好正喎，跟住我就慢慢再繼續研究落去啦。咁我發現原來呢樣係like it really resonates with me， 即係因為始終 hip hop 佢呢個 genre 同 rap 呢個 genre， 佢係即係來自一個 it comes from a place of oppression， it comes from 係咯，即係大家都了解佢嘅歷史背景啦。咁我覺得佢呢個故事當然係唔 apply 落我自己呢個身份度啦，但係其實好多人都經歷過一啲即係感覺到委屈啊，同埋感覺到一啲好難受，同埋一啲好 personal 嘅故事，我覺得係 rap 同 hip hop 先至呈現到呢一個情緒出嚟咯，係。 咁去到你細個即係聽 hip hop 對你影響咁大嘅時候，會唔會可能已經好早期已經開始自己試下寫啲 rap 詞啦？ 我反而冇乜去專登自己寫 rap 啊，因為 嗰陣時睇即係聽同埋睇翻好多artists， 我覺得 Oh my God， they're all geniuses， like 佢個個一個二個都係天才嚟嘅，同埋我覺得咧 rap 咧，你有你自己嘅 style 同你有自己嘅 flow 嗰陣咧，同埋你個即係你平時講嘢嗰個語法啊，嗰個語氣咧，你有你自己嗰種味道咧，你先至寫到啲歌詞出嚟係屬於你嘅。 所以即係嗰陣時就未真係落手去，但係已經知道自己會中意，希望 依家會有嘗試自己少少自己寫啊，但係我都會keep 翻 in mind， 我哋始終都係我依家 base in 香港啦。咁我就會想寫翻啲少少 melodic。啲啲嘅 hip hop track 俾大家聽，因為我覺得廣東話呢個語言啦，再加上即係我覺得係有翻少少melody 去帶動翻個語言咧，係會令到件事最好聽 咯。咁一路聽到就係會知道你由細到大會聽啲咩嘅音樂，中意啲咩啦。咁喺音樂懷上面有冇即係都學一啲樂器啊，或者係即係歌唱上面嗰啲有冇呢啲嘅 background 啊？你係 我學唱歌就由細到大都即係有上下堂咁樣啦，但係即係冇話超級超級認真啊，要去咩比賽啊咁樣又冇乜呢啲嘅。但係樂器呢個其實幾搞笑，因為我係由細到大都即係有學彈琴啦，又學吉他啦咁樣，但係學極都學到。一桶水 我明白啊，我明白啊，我同你一样 啊。唔系啊，即系你好喜欢嗰样嘢啦，同埋即系就算我好 enjoy 都好啦，但系点掟啲音出嚟都系觉得麻麻地啊。同埋再加上我系睇啲谱嗰阵时咧，我系对咗佢咁多年咧，我都系要逐格逐格咁样数上去，即系我系要咁样一二三四五呢个咩嚟嘅？我呢个系啊 G 嚟嘅，咁样跟住再望翻落个琴度，搵 翻个 G 出嚟。 个 G 喺边度 ？G 咁样掟 G，OK、okay, 下一粒咁样， 好似对紧啲货咁样样啊！喺超市嗰度，哦望下先，我睇到啦咁。 系啊，即系我系呢啲款嚟嘅，所以我发现我对music theory 都系差啲添。 咁但系一路有学啊，唱歌啊。有接触乐器咁样，咁其实但系去到令自己觉得我好想做一个即系玩音乐，做一个 artist 嘅呢个谂法系大概几时出现咗咧？ 大概几时出现咗啊？ 细个已经 都唔系一细个就知道有呢个使命喺度。我系小学三年级嗰阵，我就 好细个噶啦。 唔系，其实好偶然嘅成件事。佢就有一日放学啦，咁放学我就见到一大班小朋友向住个大即系个 hall 喺度走，跟住我就吓咁多人唔放学唔搭巴士翻屋企做乜事啊？你哋跟住佢哋就话哦，我哋有 choir 啊，今日有 audition 啊，去 join choir 啊。跟住我就吓系咩咁得意啊？喂，都好似。幾好玩咁，我因為我見到好多即係朋友仔同埋同學都走入去，個個都玩下咁樣噶嘛，即係大合唱咁樣 choir 試下咯， 都試下咯。跟住我記得我嗰日咧，我平時咧，我係永遠都唔會話想留喺學校做啲咩課外活動啊，乜嘢都唔會。我總之放學即刻翻屋企，翻屋企玩，跟住就唔理啦。咁但係我嗰日就打咗電話俾媽咪，就好突然就話媽咪。我今日晏啲翻屋企啊，佢有個 choir 咁樣嘅嘢，我去 join 下，我同我啲朋友，跟住我媽咪就好驚訝，嚇阿女你冇事啊嘛，你平時唔係咁嘅喎，我未聽過，我未聽過你會即係想留喺學校做任何課外活動喎，點解咁搞笑嘅突然？咁是但啦，咁都俾咗我 join 個 choir 啦，咁 join 完個 choir 之後就，咦，原來我都好中意唱歌嘅喎，同埋我又即係好多人都覺得話啊好聽啊呢啲咁樣嘅嘢啦。咁我就哇，咁原來唱歌都係一樣可以有發揮嘅嘢嚟嘅喎，跟住就一路係咯，小學就不停咁樣喺度唱 choir 啦，依家你叫我噏咩聖誕歌都唱得曬出嚟啦。 但你嗰陣時喺choir 入邊，我估你應該係唱alto 嘅位置。 係啊係啊，我問下，始終我哋小學 choir 佢唔會分得咁清楚嘅，即係佢淨係得個 alto 同 soprano 嘅啫。咁但係我唔知道點解我哋嗰個 year group 咧，佢之前咧我哋啱啱入去嗰陣咧，佢哋就話哦，我哋年輕啲，我哋細個啲嗰啲咧就會唱 alto 嗰 part 嘅，因為 alto 其實係易跟啲同埋易聽啲、 哦， 因為係有分噶嘛。你 alto 嗰個 part 係你唔會咁易俾佢帶走咗咁樣佢嗰個音啦。咁我哋就個個都好想唱 soprano 嘅，因為硬係覺得好似唱 soprano 出啲啊嘛把聲。我哋覺得唱 alto 好悶啊， 好似難度又高啲啦，挑戰又大啲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 即係我啱啱 year four 嗰陣，同埋 year five 咧就喺度。即係啲老師就話啊，你哋去到 year six 就會唱翻 soprano 噶，咁我哋就啊好期待去到 year six 會係點啊？點知去到 year six 就話嗱，我哋依家大個嗰啲咧就會唱翻 alto。 你呃咗我咁耐，等我期待咗咁耐， 你呃咗我三足足三四年， 留住你繼續喺度玩啊！ 係老師搞錯咗，佢一路以為 alto 係容易啲，原來 alto 先難嘅。 係啊，跟住佢又調翻轉啊，到你大個咗嗰陣啊，你哋大個啲個聲音應該啱翻唱 alto 啊。 咁但係一路去到即係由呢一個唱 choir 啦，聽一啲比較叫做傳統少少 classical 少少嘅作品，突然間跳咗落去 hip hop 嗰個世界，係一個180度嘅轉變啦，即係完全係脫離咗 classical 嘅一啲理論啦。 我、哦、都唔係㗎，有冇睇過 Hamilton 啊 ？Hamilton 係勁嘅 ，Hamilton 即係睇過 Hamilton 係咪？有睇，係。但係會唔會喺呢個嘅過程當中又會即係發現哇？原來嗰個世界係可以咁唔同嘅，又導致到自己想可能喺唔同嘅範疇度學啲嘢啊，或者攞少少嘅經驗啊咁樣。 其實我初開始接觸 pop music 同埋 hip hop 呢樣嘢咧，我嗰陣時其實有啲驚訝嘅，因為我屋企人都唔聽開呢啲咁嘅 genre 噶嘛。咁我就可能係一兩個同學係，可能佢哋自己聽開啲歌，跟住有陣時即係老師唔理我哋咧，咁我哋自己喺班房度播啦。跟住我嗰一刻咧，我 I'm like。即係我係好俾佢 shock 到嗰下，因為我未聽過啲咁樣嘅嘢，即係我幻想唔到同埋估唔到音樂可以係咁樣。即係其實初係有啲驚嘅，覺得嚇哇咁嘈嘅，好似有人鬧緊我咁樣。 點解你中意聽俾人鬧嘅咁啊？ 係啊，唔係啊，跟住你之後跟，但你又好好奇，因為佢語氣係俾人鬧，但係你又聽唔明佢講咩啊嘛。咁你就會開始睇啲詞啦，你就會開始睇啲歌詞。咦，其實佢係。讲紧佢自己嘅人生故事啊，又或者佢就算真系闹紧一个人都好啦，其实佢系可能佢系闹紧一个 system， 即系可能即系美国嚟好多唔同嘅即系制度啊呢啲咁样嘅嘢，好多美国嗰边嘅 artist 都会唱关于呢啲咁样嘅 issue 嘅一啲 hip hop song 啊同 rap song 啊，咁我就系觉得成件事系好有意义嘅，而都好接近我自己个人嘅 style， 我想讲翻嘅一啲 message 俾大家咯。即系当然关于爱情嘅 hip hop 同 rap 都有啊，咁但系我自己可能爱情经验未够班啦，所以我觉得我暂时喺一个 moment 度，我作为一个歌手，我有比爱情更加重要嘅嘢想同大家讲咯，即系例如 take a break 呢样嘢系真系。我好希望一啲忘记咗自信嘅人啦，同埋忘记咗自己啦，同埋成日觉得自己系弱者嘅人，听完之后就会觉得系 ，you know， like as long as you're enjoying your what you're doing， 同埋你过嘅时间你系过得开心嘅话，就唔代表你系嘥时间。Shall we take a break for a while？ 世界始终摆，朝前踏碎骨干地。 伴你 Don't be afraid。前推后试过情，仍然不阻挡跟你约定，仍够在意吗？怀疑跟笑吗？ I just wanna ask， 过得开心吗？ 林子毅第一首嘅个人作品 ，Take a brea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八名在海外的人士，指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这些被通缉人士以为到外国就可以任意妄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事情，必须严惩，依法追究，并且向市民讲出他们的恶行。邓炳强又说，今次警方的行动目的是要截断有关人士的资金链，冻结、限制、没收和充公其财产，并查出他们在香港和外国的联系人、同党或者背后金主，任何人协助、教唆或以资金资助他们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行为，都有机会违法。如果明知其危害国家安全，仍然在网上为他们众筹，亦可能属违法。邓炳强提醒在逃人士，如果他们愿意自首，有机会从轻处罚。天文台表示，刚过去的六月，受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偏暖和受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气温较正常炎热，平均最高气温 31.9 度和平均气温 29.2 度。至于六月总雨量有 490.9 毫米，和正常值差不多，但本年首六个月的累积雨量有 841.3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少 22%。 天文台又表示， 六月初本港曾经受廣東內陸南移嘅強雷雨區影響，六月一號早上曾經出現大驟雨同埋強烈狂風雷暴，於屯門同埋西貢更加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境內都錄得超過10000次閃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將於週五起在日本轉往南韓訪問三日。南韓國務調整室第一次長朴救賢表示，訪韓期間格羅西將會見南韓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劉國熙，向韓方介紹國際原子能機構有關日本核污水排海計劃評估報告的內容，亦都將會會見南韓外長朴振等。朴救賢表示，格羅西有可能和朴振討論國際原子能機構如何與南韓加強外交合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启瑞嘅管道入口。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而家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彩虹交汇处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分别去到龙翔道近住新光中心，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而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九龙方向近住金山路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现场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两边嘅龙尾去到九龙水塘巴士站同埋尔登华庭。之后再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只系得26岁啊，嚟自 Scotland 啊，苏格兰嘅呢一位创作男歌手啊，悲情歌王 Lewis Capaldi。 Don't put your cover up, you know it's bad for your health. And when the going's tough, you're way too hard on yourself. I wish you'd open up, and I'd lend a little to help before you dive off the deep end. Well, you hold me like you want me, but you don't give me nothing else. Feel this happening, that you feel absent.Can you tell me what it is? And she said this. 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You heard him say it takes the pain away, and it's a feeling that you can't ignore. 正因为咧第二张唱片嘅制作有啲阻滞咧，令佢有一个咧真系情绪病啊！但系今时今日咧已经康复啦吓，本周咧就系上升多一级，去到第八位 ，Lewis Capaldi。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嘅潜逃，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呢三位老警察系咪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七月啦，放暑假啦，去边去玩啊？ 肥强，唔好嘥时间啦，搵份暑期工啦。 系，咁搵咩做好呢？ 想搵暑期工，梗系要搵我暑期工达人啦。因为搵暑期工同埋做暑期工都会有机会中伏噶。 除咗中伏，同学仲有机会喺工作场所遇到危险，所以做嘢一定要专一担当，咁先至安全噶。 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搵暑期工作要认真做嘢。安全需好小心，我是力津。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高人胆大，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Venus 喺度啦。咁啊，有你嘅派台歌啦，头先一路都有讲就系 Take a Break 嘅。咁我何立斌咧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再交俾你撬啊。 我估嗰样嘢咧，其实都环绕喺嗰个选曲方面嘅，因为即系知道 Venus 喺比赛嘅期间，当时可能佢对于拣歌方面，佢都会有少少嘅迷思喺当中啦，即系都会啊，应该拣一啲点样嘅作品适合自己咧。咁终于嚟到真系一首正正式式属于自己 solo 会派台。作品，我深信呢样嘢最初对佢嚟讲系有一个多多少少会有一啲压力喺度，尤其可能大部分嘅唱片公司可能推一个新人出嚟嘅时候，会话不如我哋拣首稳阵啲嘅抒情嘅慢歌，我哋试下先啦咁。咁但系我谂深信可能喺你自己心目中就系觉得唔得，我一定要 show 到自己可能比较轻松啲、跳脱啲，或者可能系一啲必做啲必嘢嘅一面。所以呢一个方面，我估你就系当时 好 insist， 好 insist。我一定要第一首就嚟一首快啲嘅作品， 咁我估埋你再揭晓。咁我想估咧，因为呢一首歌好似头先你都会有讲少少，即系围绕住即系 take a break 嘅时间啊，嗰样嘢咁。咁所以我想估系咪因为有呢个谂法，围绕呢个主题，所以喺 arrangement 嗰度其实会听到一啲好似模拟紧嗰个 tick tock tick tock 嗰啲执嘅钟嘅声。我觉得就系呢个可能喺 arrangement 上面同阿莫海谦去倾嘅时候，都会谂，哦系啊，即系我都有呢啲嘅谂法，不如将呢啲声效放喺做好似一啲 high hat 或者一啲咁样嘅 click 嘅声喺里边咯。咁就可以即系 echo 翻嗰个 theme 啦，我觉得系。 哇！今日你估得好 好咩？ 好 specific 喎、 啊、 你。 系啊，调翻转你哋。 今日调翻转啦，今日系啊，系啦、 啊，大胆咗，大胆啲啊，高人胆大喎、 啊。系啊，我今日都大胆啊，写得呢句啊嘛，系啦、啊，咁啊，所以我哋两个估嘅就俾你去揭晓，可能由佢估个大方向 style 上面开始。 OK。其实是都啱嘅，真系 系真系噶嘛，唔使有压力做，错咁都得噶。 唔系呢个真系啱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咧，我讲咗呢首歌个 topic 之后咧，咁都听咗好几个 demo 啦。其实有一大部分嘅 demo 全部都系啲好轻松，即系好多吉他声，好 acoustic， 好 raw 嘅一啲 demo 啦。跟住就即系会唔会幻想到自己？ 我一个人咁样坐喺一堆向日葵咁样喺个咁样，即系有好多花花嘅一个草原度，咁样阳光晒住落嚟，揸住支吉他咁样喺度咁样唱一首歌，关于 take a break， 我觉得好似好多人做过呢样嘢啦，而亦都唔系好适合我自己啦，即系多咗一段时间去认识自己之后，咁系咯，我就觉得不如轻快嘅 beat 去演绎呢件事，同埋。即係佢依家個 chorus 都好 catchy 咁樣，成件事係，我就想用呢個演繹方式去同大家講我呢、這個今次呢首歌嘅 message 咯。 係， 但係調翻轉其實好多我哋 arrangement 嗰啲liberties 咧，都係莫生自己 okay, 自己 take 嘅，自己 take 嘅，我都。其實我哋製作過程咧，我淨係經過監製同佢溝通嘅啫，係、啊 係、 啊。 Okay. 但係都應該係，我相信係佢想做出嚟嘅嘢，因為我即係歌詞入面都好多關於時間啊，同埋速度啊呢啲咁樣嘅詞語啦、啊。而我覺得佢係個音樂入面都應該加咗少少佢啲 metaphor 喺度，俾大家喺度估下同埋 interpret 下。 所以你聽嘅時候，你錄之前聽嗰個都已經都好。即係好有嗰啲畫面啊，好有成咁樣咯，應該 係。我最有畫面嘅就係我係錄緊嗰陣咧，我已經不顧一切，我同經理人講話，我 MV 入面可唔可以揾架跑車？ 係咪 chorus 嗰個好去嗰種感覺啊？係咯， 經理人心諗話喺你真係識揀啦，一嚟揀架跑車，下次咪話要架 我要飛 機 啊？ 係 啊 ，OK 啊，下次遊輪啦、啊，唔該。 係咪就係個 chorus 嗰陣令到你覺得有一種好似喺個 highway 嗰度去緊嘅感覺？係 啊，有少少即係因為同埋佢嗰個，佢係有少少 EDM。跌嘅，我覺得跌，咁就唔知道點解令我諗起飛車咯。 所以就 request 一定要有跑車，唔該咁啊。 係啊，一定唔該，我想要架跑車咁啊。唉，呆咗點算啊？架跑車。 但係當初佢收到呢首作品嘅 demo 嘅時候，佢同而家嘅狀態係咪都比較相近？即係都已經係有少少呢啲 EDM 嘅 beat 喺入邊啦，定還是當時都係比較 raw 啲嘅 melody 嚟 嘅？當時都係比較 raw 啲嘅。佢係我記得聽 demo 嗰陣咧，佢係 electric guitar 嚟咯、 哦， 即係主要個底係聽到一個好即係。kind of rock song rock band 嗰啲 feel 嚟噶，同依家都差幾遠啊，係都唔同啊。咁我嗰陣時，我聽到個 demo 嗰陣咧，我就覺得OK， 咁個編曲一定要 轉一轉啊， 轉一轉嘅。咁但係個 melody 我就係、是、即係太容易入腦啦，嗰、那個真係 shall we take a break for a while 嗰個真係一嚟就已經 上咗路啦， 上咗啦， 成晚都喺度喺個腦入邊 loop 住啊，係呢首啦，係嘛？ 咁我想知道咧，即係喺呢一個 theme 上面講到一個即係同時間相關呢一樣嘢，其實 Day One 去諗自己第一首歌，即係你我相信你有感受嘅事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topic。點解最後你會覺得好啦？我第一首用呢一樣嘢，有冇一啲嘢 trigger 到，或者點樣最後 discuss 出嚟用呢件事咁咧？ 最初都是讲即是之前啦是咯七八月的时候去年就疫情好像永远都不会完这样的嘛、那段时间是真的大家都没有希望的嘛。跟住就同監製講話，哦，好似好耐都未休息過咁樣。其實即係疫情可能話大家雖然可能冇嘢做啊，定係成日留喺屋企啊，咁但係你過分地長時間做一樣嘢，其實都唔係幾健康咯，對你自己嘅 mental 同你嘅 physical health。咁就覺得啊，好似啊工作又係咁樣，跟住好耐未去過旅行咁樣，就諗下，喂，不如同大家講 take a break。呢樣嘢啊，同埋即係慢慢就演變成咗，其實 take a break 都有少少佢嘅 social commentary 喺度嘅，即係佢想演變翻，即係可能 commentary 翻我哋可能香港人啊或者亞洲人嘅文化係，喂，你其實扯盡佢咧，你喺度燃燒生命同埋燃燒你嘅青春咧，其實都唔係幾好嘅啫 ，long term 嚟講係咪？即係你做嘢又日到夜唔瞓覺啊，或者飲食習慣唔好啊，你瞓覺嗰啲習慣唔好，又運動嗰啲習慣又唔好，其實你之後睇翻醫生都係咯，唔係幾好，所以記得定時休息。 即係好似咁講 take a break 嘅呢一個咁。咁喺即係填詞人方面嘅選擇 Loretta 咧，咁係即係自己都會有份一齊去、嗯、去揾啦，定話係點樣？最後邀請咗佢嚟填呢份詞。 係監製邀請佢入嚟填呢份詞嘅。咁、嗯、我當初都可能大家唔認識啦，跟住我就諗緊，咦？其實有中文加埋英文嘅詞係咪個個都搞得掂嘅咧？係啊，我都擔心噶嘛，即係因為雖然我自己係中英合璧啦，但係唔代表我填詞都 OK 噶嘛。咁我就本身係有少少擔心嘅，即係會唔會啊？如果英文嗰啲 make sense， 但係中文嗰啲唔 make sense， 或者中文嗰啲 make sense， 英文嗰啲唔 make sense， 咁、嗯、但係好開心啦！今次呢份詞係完全達到曬，即係我好想表達嘅嘢。 係係，咁所以都係好似啱啱你講對即係疫情之後影響到嘅諗法，就同咗 Loretta 講、嗯，然後佢就按住呢一樣嘢去發揮呢個歌詞啦。咁 yes， 咁監製啦 ，Yuki 啦，咁佢喺呢一個呢首歌裏面咧，佢成件事嘅過程，除咗頭先我講會揾唔同嘅 parties 去處理首歌嘅部分之外，佢、嗯、同你嘅溝通係咪都係一路好緊密啦？同埋佢甚至乎錄音嘅時候，佢都就係嗰一個即係去叫做看住嗰件事。 哦，係啊，佢每一個 session。每一次都会 show up， 佢每一次都会嚟嘅，佢即系尽量如果有时间都会跟到十足十啦。同埋因为可能我哋两个年纪比较接近啦，同埋我哋大家都系即系佢又去过美国啦，又去过韩国啦，咁我哋即系去过外国嗰啲 experience， 大家又系即系原来我哋好有共通点噶，我哋两个咁其实我哋两个好 friend 嘅，而家即系我哋周不时都会约出嚟食下饭啊，咁样行下街嗰啲都好 chill 嘅我哋。咁但係喺工作嘅時候就Yuki 係一個好有 detail 嘅監製咯，即係佢會每樣嘢都好仔細啊，同埋即係佢會好 consider 佢即係合作嘅所有人啦 ，artist 啊，同埋我哋所有人啦、啊，佢都會好盡量包容曬，即係你覺得呢樣好唔好，咁睇下呢個人同唔同意咁樣。是真是一个很贴心的监制。 是。那在录音的过程里面，那时是即是用几长的时间几个 session 和个 preparation 上面这首的难度高不高呢、嗯、你自己觉得 我用了两三个 session 去录的，但是实际 preparation 呢都挺困难的，因为入面有一半是中文啦，有一大半的中文字咧，我都是看不明白的或者不懂读的 咁系点解要写拼音？ 写拼音 系啦，就喺度写拼音俾自己啦。咁、嗯、就系咯，不停咁样喺度写拼音啦。跟住写完拼音之后，你要真系好好地消化咗件事，咁你先至可以演绎翻你嗰样嘢出嚟噶嘛。你唔系咁生硬就咁读咗只字出嚟就算噶嘛。你唱紧自己只歌喎，仲要系。咁就喺呢方面就花多咗啲时间嘅，即系一啲补习 session 上面。 但喺 vocal 上面就应该系比较好，系咪好快就已经揾到啊？今次呢一首作品就自己用呢一种叫做比较超少少啦，即系比较酷酷地、型型地嘅声就去处理咗去，定还是 Yuki 都会同你一起 go through 去揾呢一把声出嚟咁样咧？ 佢都有同我 go through 一起揾呢把声出嚟嘅、嗯，因为我。可能以往唱開歌嘅都會，即係你知道 rap 嗰啲係即係一嘢轟落去㗎啦，都係同一個通，咁就會變咗我自己可能分啲層次，特別係去到 chorus， 咁佢其實係都重複好幾次㗎嘛，咁就要分翻啲層次，應該係即係呢度用咩力啊，嗰度應該點樣唱，點樣演繹個套字啊，應該係點樣。啲位置放喺邊度咁樣，都研究咗一段時間嘅，但係點都一定唔會多過我研究語言呢個問題。 研究呢個廣東話字嗰個時間， 呢、這個到底呢個字係即係佢點讀啊？點樣唱啊？點樣寫出嚟？佢解咩？呢個真係要上翻幾堂。 咁完成咗呢首作品啦，有冇即係都可能同監製講定話啊？不如我哋下次再試下個 proportion 係英文多啲， 多啲啊， 中文少啲啲啊。 咁又唔會嘅，因為我覺得點都要即係提翻醒自己，我喺香港嘅一個 artist 啊，我依家 base 喺香港。咁始終香港嘅聽眾，我估都應該係會想聽翻多啲啲廣東話嘅。咁我就唔應該就咁憑住呢一個，哎呀，我中文差，所以就住自己。我覺得全英文嘅歌係有佢嘅 都是有吸引他的 audience 的。咁但是即係喺呢一個 moment， 我覺得其實中英合璧咧，其實都幾啱我咯。即係雖然我係中文渣啲啫，但係係真係好 reflect 到我自己嘅 identity 咯。即係我又唔係一個話超級超級貼地 local 嘅香港人，我係我扮唔到呢樣嘢出嚟噶嘛。但係我亦都又唔係話真係我係喺外國住咗廿幾年，我翻到嚟香港連一句廣東話都唔識講，又唔係咁樣喎，所以我就好想喺我自己嘅音樂度揾到呢一個 middle ground 去真係 represent 翻我自己同埋我呢個 artist 係個咩人咯， 自己個身份成個 background 都係咁樣表達。咁啊，至於喺 MV 嗰度啦，頭先你都話一早咧就已經諗住俾架跑車嚟啦，咁樣係啦，即係呢個 MV 係咪我冇記錯係拍嘅時候就係你直情係你生日嘅時候？係 啊係啊，我以前咁樣都有。咁樣都知嘅， 有印象。願望成真，我有跑車可以拍噶嘛？ 係啊，願望成真啊！但係我呢啲好任性嘅小朋友咧，其實你唔應該聽曬佢講嘅。B 字頭歪字尾嗰、那個。 如果你有冇問過經理人咧，即係 B 字頭歪字尾嗰、那個話，如果你嗰日唔生日嘅話，係咪嗰架跑車 就唔 會 有 㗎 啦？咁 都唔係嘅，因為嗰陣時都時間好緊急啦，因為我哋又約 location 係個油站啦，咁個油站嗰度就。喂，佢哋一話 approve 咗嗰晚 OK 咯，咁我嗰晚 OK， 跟住又要度喎，喂邊個架車 OK 啊嗰晚？咁就係咯，最尾揾咗呢架啦，跟住都好緊急啊成件事，其實拍得本來我有少少想諗好唔好跳埋舞嘅，因為即係個都幾輕快啦個 beat， 咁但係我跳舞始終係有限公司啊， 即係唔夠時間去可能排啊成， 係唔夠時間去排，即係其實係爭嗰幾日去排翻個舞啦，咁但係我哋連嗰幾日都冇，咁就係咯， 係 只可以攞架車去代替翻嗰個 motion 咯， 即係好似都可以代表到一個幾型格嘅， 有嚿嘢喺度喐緊啦，總之有一 個動感， 能夠坐喺架車裏面嘅感覺係點樣？即係我諗有啲渣嘅部分就應該係唔會 我冇車牌， 係因為冇車牌啦。 係啊，我冇車牌， 應該 是 冇啦。 其實我好想知點解你冇車牌，但係會想要架 車。冇所謂㗎，我細細個幾歲已經想要架車，不過一路冇車牌。 咁你又啱喎， 係 咯，佢想㗎嘛。 我就係呢個小朋友嘅慾望咯。 係啊，個感覺係點樣咧？坐咗喺架車裏面。 其實我好驚嘅，坐落架車度，因為始終都係一架咁名貴嘅車啦。咁我你望下我啲指甲咧，貓爪咁嘅樣都知道係， 即係 唔小心整花啲皮啊！ 跟住又有裝又有頭，跟住可能條裙條 belt 又會有啲鐵嘅嘢喺度，我又驚啊坐落去會唔會刮花，會唔會揩花咁樣？我覺得我坐落去嗰陣咧，我係咁樣縮埋雙手咁樣喺度，咁樣攣埋一嚿，好驚會唔會整到架車啊？係，同埋扮揸車嗰陣咧，咁我實際我都未點真係揸過車啊嘛。同埋你扮揸車，你唔會諗咁多咁。咁我坐到落去咧，咁導演臨買 roll 機之前咧。我偉大嘅經理人咧又嚟救我一命啦！佢就話咧，記得攬安全帶，唔係我哋出到街嗰陣咧就會 set 個壞榜樣俾觀眾噶啦，記得攬安全帶。所以我呢首歌都係咪要 promote 翻路面安全？ 幾好啊，好正面啦、啊！ 記得攬安全帶， 記得攬安全帶。但係個 MV 嘅 concept 咧，好多人咧會誤會咗我係偷咗個人架車咯。是好五十五十嘅，有啲人就即本身我自己 interpret 啦，我覺得個定義就係呢個女仔佢係一個油站嘅職員，而佢做嘢就好悶啦，同埋都好疲倦啦，同埋佢嘅上司又好麻煩啦，咁佢就入去 store room 度執嘢啦，執嘢嗰陣就揾到呢個時間停止器，揾到個時間停止器之後咧，佢就幻想有。佢就變咗呢、這個油站入面嘅一個客人，而嗰架車就係屬於佢嘅。咁佢就係 take a break 可以離開呢個地方而出去飛車咁樣啦。咁但係好多人就以為係呢個女仔喺個油站度有個人揸咗架靚車入嚟咧，跟住佢就 時間停止咗， 時間停止咗，跟住就偷咗人哋架車走啦。 都好多唔同解讀 嘅 方式， 解讀方法咯，系啊， 唔系都开心嘅，证明大家都好俾心机去研究到底呢个 MV 个 message 系 啲 咩啦， 系啦， 同埋我觉得每一样好嘅艺术品咧，都系会有啲 room 去俾你 interpret 到底，即系呢个艺术品系咩意思咧？佢定义系点样咧？而都开心嘅，大家有咁多研究 系。如果你未所以未睇呢个 MV 嘅话咧，你就睇完。 而家睇完之后就留言咧，话俾 你哋睇到啲咩出嚟？ 系啦，话俾边个先睇到啲乜嘢出嚟？ 同埋可以问定嗰啲下次可唔可以揸飞机啊、直升机啊？咁又睇下嗰个 B 字头 Y 字尾嘅经理点样查？ 仲要讲埋啲型号啊、颜色啊嗰啲， 最好飞过澳门嘅咁嘅影子上去嘅。咁啊，所以有你嘅第一首个人嘅拍档作品呢一个 Take a Break 啦。咁啊，今年会唔会都已经知道呢一首之后，其实已经准备紧啦，录紧音啊，或者收紧 demo 嘅状态，而家会系点样咧？ 个状态就系、是、我希望伟大嘅 B 字头 Y 字尾个位咧，快啲倾点数，快啲倾点数。但系都有谂过会唔会再同 Yuki 一齐合作嘅，因为我哋喺呢首歌嘅制作过程之中大家都真系好开心嘅，同埋即系觉得好似识咗一个新嘅朋友咁样啦。而佢都系好鍾意 hip hop 嘅一个女仔嚟嘅，所以咦既然咁啱倾，咁不如下手我哋不如直接杀落去咯。 系咯，系咯，我觉得系啊。同埋我觉得睇男仔角度听 hip hop 同女仔角度听又唔同。如果佢 producer 嘅角色咁样同你去困，又会有期待喎。 系啊，希望有啲新嘅火花可以擦到出嚟俾大家睇。 好啊，咁我哋就期待跟住又会系点样啦。咁啊，今日多谢同我哋介绍，谢谢你啊。 Thank you。 今日系嘉宾 Venus 有份参与当中嘅歌曲啊，包括有《星梦传奇一》同埋《二》嘅学员所合唱嘅作品，叫做《Hat Trick》啊。听日5点再见。